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3月23号星期四，农历2月26，北京小雨转阴，8度到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多国政要接踵访华，我国领导人出访正在筹备和进行，中国外交拉开大幕。 李克强抵达堪培拉，对澳大利亚进行正式访问。 李克强对全国春季农业生产及现代农业产业园建设工作会议作出重要批示。 刘云山在人民日报社调研时强调，推进媒体融合发展，打造新型主流媒体，为党的19大召开营造良好舆论氛围。 国务院印发意见，进一步加强打击侵权假冒工作。 民政部要求各地全面检查救助管理机构站外脱氧。 北京实施重大医改，公立医疗机构取消挂号费、诊疗费和药品加成。 英国伦敦市中心发生袭击事件，4人死亡。 以下是详细内容。 在过去的这一周，外交工作迎来热潮，多国政要高官接踵访华，我国领导人的外出访问也正在筹备或进行中。中国春季外交大幕已经拉开，央广记者马闯报道。 3月16号，两会结束的第二天，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国家主席习近平为沙特国王萨勒曼举行欢迎仪式。萨勒曼也是两会之后首个访问中国的外国元首。而随后的几天，中国又迎来多位重量级客人，包括卢旺达总统卡加梅、美国国务卿蒂勒森、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等，习近平主席都与他们进行了会面。中美关系在过去一段时间里让人觉得是在雾里看花，而随着蒂勒森访华，其释放出的中美关系将积极发展的信号也愈加清晰。习近平主席在会见蒂勒森时强调，他本人同特朗普总统保持着良好沟通，都认为中美两国完全可以成为很好的合作伙伴。 我们共同认为啊，中美今后的合作是我们共同努力的方向，我们都期待着中美关系啊建设性的发展有一个新的阶段，相信呢，如果我们真正朝着这个方向努力啊，一定能够使中美发展的方向啊始终是一个正确的方向。 而蒂勒森在访华期间最受关注的就是提到美方愿本着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精神发展对华关系，而这正是习近平主席提出的新型大国关系的内涵。同时，外界也把蒂勒森访华之行看作是为中美两国元首早日会晤做准备。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常务副院长阮宗泽： 就是中美不可能在任何一件事情上都一样或者没有分歧，但是我们要着眼大局，这个美方也是有这个共识的。因为特朗普2月10号在跟习主席的通话当中，他也自己表达说，这个作为合作伙伴，中美可以共同推动双边关系达到历史的新高。其实这种共识在不断的，我觉得得到这个巩固。 同样备受外界关注的还有沙特国王萨勒曼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的来访。中沙两国签署了14项合作协议，其中两国政府产能和投资合作重大项目涉及金额约650亿美元。在与萨勒曼会谈时，习近平主席强调，双方应共同打造能源领域一体化合作格局。 我愿同国王陛下一道，保持双边关系的发展势头。是你这一次的访问呢，为推动中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啊继续提高水平取得新成果的新的开局。 内塔尼亚胡访华期间，中以双方同意建立创新全面伙伴关系。习近平在与他会见时说，近年来中以创新合作成果显著。 我相信啊，创新全面伙伴关系的建立将有力地推动中以的创新合作，实现优势互补，为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的实实在在的好处。 中东问题专家李少先认为，随着中国影响力的提升以及一带一路战略的推进，身处动荡地区的中东大国频频向东看，希望搭乘中国发展的顺风车。 在未来这样一个美国的政策不确定，而中东又极其动荡，既需要重建秩序的时候，他们希望借重中国啊，正在上升中的在国际舞台上的影响力，包括在中东的影响力稳定上升的中国，借助于中国的力量。所以这两个国家领导人的来访实际上都带有经济上的考虑和政治上的考虑。 除了首脑外交，总理也很忙。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于北京时间昨天抵达堪培拉，开始访问澳大利亚，并还将对新西兰进行访问。张高丽副总理上个周末出席了中国发展高层论坛。对于李克强总理访问澳新两国，外交部副部长郑泽光表示，2014年习近平主席的访问为中澳中新关系发展指明方向。李克强总理这次出访将同澳方、新方领导人进行深入沟通，推动中澳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中新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进一步向前发展。 在当前世界经济复苏乏力、保护主义和另一全球化思潮抬头的背景下，这次访问也将向亚太地区和世界发出中国同澳大利亚、新西兰致力于维护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促进地区和平稳定繁荣的积极信号。 此外，一年一度的博鳌亚洲论坛即将启幕，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也将在春季的北京举行，中国主场外交的大幕正在徐徐拉开，世界目光将聚焦东方。 央广记者马哲、李斯莫堪培拉报道。当地时间22号晚，应澳大利亚总理马尔科姆特恩布尔邀请，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乘专机抵达堪培拉机场，开始对澳大利亚进行正式访问，并举行第五轮中澳总理年度会晤。李克强总理夫人程红同机抵达。李克强表示，今年适逢中澳建交45周年，我期待通过此访同澳方继续本着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合作共赢的精神，开启两国各领域合作新前景，推动中澳关系持续健康稳定向前发展。李克强指出，在世界经济复苏依然乏力、逆全球化和保护主义倾向抬头的形势下，中澳作为有重要国际影响力的国家，构筑共识、深化合作，共同发出促进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反对保护主义的积极信号，释放更多自贸繁荣红利，有助于更好实现互利共赢，也将为地区和世界的稳定发展贡献力量。访问期间，李克强将同特恩布尔举行多场会晤，见证双方合作文件签署、共建记者。两国总理将共同出席在悉尼举行的第二届中澳省州负责人论坛、中澳工商界首席执行官圆桌会、中澳经贸合作论坛以及有关人文活动。李克强还将会见澳总督科斯格洛夫、联邦议会参议长帕里和众议长史密斯、工党领袖肖顿等政要。李克强是3月22号上午乘专机离开北京的。 大使热线。 中国驻澳大利亚大使程敬业日前接受央广记者李斯莫、马哲的专访。程敬业大使表示，李克强总理此访必将为中澳关系注入新的强劲动力，推动中澳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迈上新台阶。请听报道。 澳大利亚是亚太地区重要国家，中国连续8年是澳大利亚第一大贸易伙伴，去年两国自贸协定全面实施，对两国经贸合作的促进作用逐步显现。中国驻澳大利亚大使程敬业认为，随着时间的推移，自贸协定的红利无疑将会进一步释放。 双方这个金融、服务业、农业、基础设施等领域的合作呢，也正在成为新的合作的增长点。根据澳大利亚最新统计数据呢，2015年到2016年财年呢，双边服务贸易额达到了132.83亿澳元，同比增长20%。 程敬业大使介绍，澳大利亚北部地区包括北领地全部、昆州北部和西澳北部的大片待开发地区，这是澳大利亚距离中国地理位置最近的地区，处在海上丝绸之路的边缘。中澳双方正积极寻求一带一路倡议与澳大利亚北部大开发计划对接。澳大利亚各界越来越认识到与中国合作对澳保持经济繁荣的重要性， 包括昆州在内的澳大利亚地方政府也纷纷组织团呢，到中国各地去访问， 那么澳大利亚企业界那么也对参与一带一路应该说是态度非常积极，中资企业对澳大利亚的投资也同样在积极推进之中。那我认为呢，这个推动一带一路倡议北部大开发计划的对接能够为中澳合作搭建务实高效的新的平台，有利于促进两国共同发展目标的实现，更好造福人民。 去年中国赴澳游客超过120万人次，成为澳大利亚最具价值的旅游市场。今年是中澳旅游年，程敬业大使表示，旅游合作正成为两国务实合作的一个重要领域。 中澳两国呢将在旅游年框架下举办多项旅游的推介的活动，应该说是丰富多彩。通过这样一系列的这个精彩纷呈的特色的活动呢，将会进一步促进中澳双方在旅游方面的合作，拉动两国的旅游产业的发展。从长远看，我想这也是会进一步增进两国人民的相互理解和友好的情谊，夯实双方的人文交流的基础。 央广记者马闯报道。全国春季农业生产及现代农业产业园建设工作会议3月21号到22号在河北省石家庄市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作出重要批示。批示指出，各地区各部门要以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完善强农惠农政策，加大农业结构调整力度，切实抓好春管春播，做好农资供应、农田水利建设、防汛抗旱和气象卫农服务等各项工作，务实推进现代农业产业园建设，着力在完善农业农村发展体制上下功夫，着力在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因地制宜发展多种形式的适度规模经营上加强探索，着力在保障农产品质量安全和增强市场竞争力上求实效，进一步提高农业稳定发展能力和农村发展水平，实现农民持续增收，以优异成绩迎接党的19大胜利召开。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刘云山昨天在人民日报社调研时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牢牢把握正确政治方向和舆论导向，加快推进媒体融合发展，打造具有强大传播力、竞争力的新型主流媒体，为党的19大胜利召开营造良好舆论氛围。央广记者侯燕报道。 刘云山首先来到人民日报社中央厨房和新媒体中心，听取融媒体采编发平台建设情况介绍，了解人民日报客户端和法人微博、微信运营情况。在人民网，刘云山与基层群众现场连线交流。 乡亲们你们好啊。 大家好。 总书记们邀请我们以人民为中心啊。 刘云山希望人民网多搭建联系群众的桥梁，推动解决实际问题，更好服务群众。刘云山说，媒体融合发展是大势所趋，要以更加积极的态度、更加有力的措施推进媒体融合发展，形成融合传播优势，拓展新闻舆论工作的广阔空间。要把正确导向要求贯穿到媒体融合发展各方面，坚持党性原则，坚持马克思主义新闻观， 保持主流媒体应有的品格和风范，讲责任、讲品位、讲格调，营造风清气正的舆论环境。 刘云山指出，媒体融合发展重要的是内容建设，要增强新闻报道的权威性、时效性，增强舆论引导的针对性、时效性。 内容为王啊，更好地传播党的主张，反映人民的心声，推出更多接地气、有温度的新闻产品，不断以内容的优势赢得发展的优势。 刘云山要求要遵循新闻传播规律和新兴媒体发展规律，尽快从相加阶段迈向相融阶段，要加快人才队伍建设，完善用人体制和机制，培养更多全美化复合型的新型媒体人才，要一手抓融合，一手抓管理，完善管理体制，提高管理水平，更好以管理促融合、促发展。刘云山强调，做好迎接党的十九大宣传工作是今年新闻宣传战线的头等大事，要增强四个意识，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做好工作，要加强工作统筹，提升宣传效果，以优异成绩迎接党的十九大胜利召开。 央广消息，经李克强总理签批，国务院日前印发《关于新形势下加强打击侵犯知识产权和制售假冒伪劣商品工作的意见》，部署进一步加强打击侵权假冒工作。意见指出，要坚持依法治理、打建结合、统筹协作、社会共治等原则，到2020年基本形成行政执法、刑事执法、司法审判、 快速维权、仲裁调解、行业自律、社会监督协调运作的打击侵权假冒工作体系。意见提出，要针对违法犯罪活动链条化、组织化和跨区域、跨行业等新趋势、新特点，推进综合治理，对侵权假冒商品的生产、流通、销售形成全链条打击。 央广消息，经中央军委领导批准，近日中央军委纪委向全军通报了元旦春节期间明察暗访发现问题线索第一批实施处理的十起典型案例。通报的十起问题涉及违规报销、私客公贷、超标准接待、违规宴请喝酒和违规配备使用公务用车等八个方面问题。七个单位党委纪委被追究主体责任、监督责任，十九名领导干部被问责，四十六名直接责任人受到纪律处分或组织处理。通报指出，这十起问题反映出一些党员干部在强力政风肃纪高压之下，仍心存侥幸，不收敛，不知止。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央广记者车丽报道，3月21号，民政部发出对救助管理机构站外脱氧等工作进行检查整改的紧急通知，要求各地对脱氧机构承接资质、设施条件、服务质量、安全管理等进行全面检查，并对站内受助人员的管理服务情况进行全面自查，发现问题的要及时整改，对不适宜继续开展脱氧服务的脱氧机构要立即终止脱氧，妥善安置脱氧人员，发现违纪违法行为的要严肃查处，追究责任。 央广消息，针对韶关市新丰县练习脱氧中心发生的致死事件，广东省委省政府21号组成联合调查组进驻当地调查。前期调查表明，练习脱氧中心证照不全、设施简陋、脱氧条件不符合民政部的相关规定，并在运营过程中存在涉嫌挪用特定款物和骗取国家有关补贴行为。主管单位新丰县民政部门监管失职，存在渎职行为，新丰县部分公职人员违规参与经营牟利。目前练习脱氧中心已被依法取缔，脱氧中心出资人、法人代表和涉案工作人员分别被警方刑事拘留，新丰县民政局等单位涉事领导被处理，其他涉事公职人员正在接受组织审查。调查组表示，将彻查此事，无论涉及到谁，都将严格依法依规追究责任，严肃查处。 文化部昨天公布了首批艺术品市场案件查处结果，八家经营伪造或者违规材质等艺术品的单位被依法查处。央广记者何源报道。 去年我国纯艺术品拍卖总额达到48亿美元，居世界首位，但我国艺术品市场内容违规、制假售假等问题仍时有发生。文化部文化市场司副巡视员刘鲁平表示，首批公布的八起案例包括经营含有禁止内容或者伪造艺术品等违规情况，执法机构已对相关单位处以没收非法艺术品、罚款等行政处罚。 经营含有禁止内容或伪造艺术品的，如辽宁省铁岭市陈某某经营古代枪头、绿松石、红山文化挂件等伪造艺术品，经营法律法规禁止内容的动物、植物、矿物、金属、化石等材质的艺术品，如辽宁矿艺公司经营化石为材质的屏风等艺术品。 下一步，文化部将重点加强监管以艺术品为标的物的投资经营活动。 艺术品经营单位不得以非法集资为目的或者非法销售为手段进行经营，未经批准不得将艺术品权益拆分为均等份额公开发行，以集中竞价、做市商等集中交易方式进行交易。 北京市医药分开综合改革实施方案昨天发布，北京市将于4月8号起取消公立医院药品加成政策，与长期以来形成的以药补医机制挥手告别。央广记者李文蕊报道。 北京市取消药品加成的具体做法是设立医事服务费，所有药品实行零差率销售。设立医事服务费以三级医院为例， 普通门诊医师服务费50元，副主任医师60元，主任医师80元，知名专家100元，急诊医师服务费70元，住院医师服务费每天每床位是100元。医师服务费设立后，同步取消挂号费和诊疗费。北京市卫计委主任方来英表示， 其目的是补偿医疗机构部分运行成本，体现的是医务人员的技术劳务价值。 取消药品加成，规范医疗服务价格，组织实施药品阳光采购，是此次北京市医药分开综合改革的三大内容。规范医疗服务价格方面，将对435个医疗服务项目价格进行有升有降的调整，并重新规范，重点提高了床位、护理、中医、手术等项目价格，降低了 CT、核磁等大型仪器设备检查项目价格。而在组织实施药品阳光采购方面，向所有药品生产企业公开药品的质量信息，动态联动同厂家同品规药品的全国省级药品集中采购最低中标价格，并在阳光采购平台公示。北京大学医学部教授、九三学社中央医药卫生委员会主任委员吴明， 接下来呢，应该同步的推进以病种付费加临床路径为主的医保支付方式改革，这应该是一个促进公立医院降低成本一个很核心的措施。 此次北京市医药分开综合改革涉及医疗机构3600家，包括政府事业单位及国有企业举办的公立医疗机构，以及解放军武警部队在京医疗机构，全市范围内同步推行。 今天继人大立法项目协同办法日前分别经三地人大常委会主任会议通过，开始施行。今后涉及京津冀三地的重要立法将由三方共同商定。央广记者杜震、陈庆斌，河北台记者曲冠华报道。 京津冀立法项目协同办法由河北省人大牵头起草，经京津冀人大立法工作联席会议原则通过。河北省人大法工委副主任周英表示，此举是京津冀区域立法的创新，将推动三地协同立法再上新台阶。 像过去时候实际上是摸着石头过河的，原来只是松散型的，那就是说各自按根据自己的需求来的。现在就是我们大家共同商定好以后，将来以后我们哪些需要合作的，现在实际上这种立法就变得更加主动和自觉。 办法规定，京津冀三方围绕有序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这一核心，在交通一体化、生态环保、产业升级转移等重点领域选择关联度高的立法项目进行协同。京津冀三方在拟定5年立法规划或者年度立法计划时，应当将涉及京津冀协同发展重点领域的立法项目优先安排，并且分别提出需要三方协同的立法建议项目，三方应当相互通报立法规划或者计划内容。天津市人大法制委员会主任委员高少林表示， 在今年的这个立法计划当中呢，就确定了2项，这个天津的一项呢，就是天津市公路管理条例，需要呢京津冀三地大家共同来讨论。河北省确定了一项河北省道路运输管理条例。 三地目前已逐渐统一了环保方面联防联治的措施，基本遏制住了违法排污排放等现象在省际间的转移。 你比如我们大气污染防治条例专门有一章京津冀的协同防控，比如我们水污染防治区域协同的，比如我们现在的农作物秸秆的综合利用和露天禁烧，我们采取的处罚措施跟河北基本上是一样的，就能够使这种转移排放更少一点。 新闻动车组，河南濮阳县小学踩踏事故原因查明，首都机场实施跑道大修，影响300架次航班。青岛发布中小学校管理办法，学校被赋予惩戒权。请听报道。 河南濮阳县第三实验小学踩踏事故造成22名学生受伤，其中1名学生死亡，5人重伤。濮阳县政府官方通告称，此次事故是由于课间时间较短，学生集中去厕所造成拥堵，导致踩踏事故发生。濮阳县教育局局长胡长征， 请一些那个心理咨询师对现在受伤的学生还有他们的家属进行心理的抚慰，排查各种的安全隐患。学校的校长和副校长进行了免职。 央广记者胡晓辉报道。 首都机场中跑道大修包括约13万平方米的跑道道面大修和约7万平方米的联络道道口改造项目。此前中跑道承担着机场40%左右的运力，大修工程实施期间每天需调检进出港航班在300架次以上。首都机场运行控制中心运行规划业务经理王艳玲， 在中跑道大修航班调检之后呢，首都机场日均的航班计划是1430架次，这个叫常态呢是减少312架次，这个航班量呢减少少的是18%多，就接近于20%的一个量。这个我们根据二期大修的时候的经验呢，预计旅客人数 可能会相应减少10%-15%的一个水平。 机场方面提醒广大乘客妥善安排出行时间。央广记者郭淼北京报道。 作为全国首部地方学校法，青岛市中小学校管理办法从3月20号开始正式实施。办法不仅在课程开发、校章制定、人事任免、明确寒暑假和伤害事故责任等方面放权于学校，同时对影响教育教学秩序的学生赋予学校一定的惩戒权，这在全国或者地方教育法规中尚属首次。青岛早山小学校长刘延宁： 惩戒不等于惩罚，它和鼓励是相辅相成的，无规矩不成方圆，它也是一种教育常态，对学校依法治校、依法治教起到了一个更好的引领作用。 青岛台记者雷磊青岛报道。 外交部12308微信版正式上线，可为中国公民提供实时领保咨询服务。 全国扫黄打非办公室作出部署，要求各地从3月到11月组织开展净网2017、护苗2017、秋风2017等专项行动，针对重点领域存在的淫秽色情信息、非法有害少儿出版物及三甲等问题进行集中整治。 2017年，西部地区和其他少数民族地区挂职锻炼干部培训班昨天在北京举行，237名挂职干部参加培训。 2018世界杯预选赛亚洲区12强赛，中国男足今天主场对阵韩国队。中国之声、央广网、央广新闻客户端和腾讯新闻今晚7点音视频直播。前国家队教练金志扬、前国脚谢昭阳、足球评论员梁月、方亮将为您全程评论，欢迎收听收看。 第五轮叙利亚问题日内瓦和谈将于今天举行。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昨天表示，中国政府派特使出席，为叙利亚问题政治解决做出积极和建设性的努力和贡献。 英国伦敦市中心22号发生恐怖袭击，已造成4人死亡、20多人受伤。据报道，袭击者当天驾车穿过威斯敏斯特桥，撞倒多名路人，之后汽车撞在国会大厦院外的栅栏上。袭击者随后闯入议会大厦，刺死一名警察。目前袭击者已经被击毙。英国首相特蕾莎梅随后发表讲话，宣布该事件为恐怖袭击，目前尚无组织或个人宣称负责。事件发生后，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德国总理默克尔分别与英国首相特蕾莎梅通电话，就伦敦恐怖袭击事件致哀。俄罗斯表示愿意向英国提供情报信息，以帮助查清袭击事件。 东京电力公司22号公布新版经营重组计划，提出要在核电和输配电领域争取与其他电力公司整合，以确保福岛核事故庞大的处理费用。这份重组计划的内容还包括削减成本，在火力发电领域与中部电力公司完全整合，寻求其他电力公司的协作，以重启百崎益玉核电站，以及将是否摆脱国有化的决定时间延至2019年度等。东电将于4月向日本政府提交完整计划。 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稍后的新闻纵横将关注。 2017年全国高校自主招生拉开序幕，73所大学招紧纳试，考生如何选目标？ 湖北一5A景区举行门票降价听证会，门票经济困局如何破除？ 中储粮代储库疑似违规出售变质红小麦，变色小麦对人体有何危害？又流向了哪里？ 韩国世越号船体打捞试验启动，沉没3年的客轮能否重见天日？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陈俊杰、王一鹏、郑兰，主播于芳、方亮。更多内容请关注央广音频客户端中国广播以及中国之声实名微博和微信公众号。 西柏坡的精神，正定城的古韵，新中国的摇篮，石家庄旅游欢迎您踏上银色之旅，体验民族风情。内蒙古呼伦贝尔冰雪那达慕，自古神仙境，葡萄美酒城，爱在烟台，难以离开。坚守改革创新，徐工集团为实现制造强国的中国梦坚定前行。徐工，徐工，祝您成功。 兄弟姐妹们，接住了，要稳。 爱心大接力，福彩超给力， 亲爱心买福彩， 彩民手牵手，公益心连心，爱心传递，共同参与中国福利彩票。 硅藻泥。 啥泥？ 蓝 舍硅藻泥， 装修去甲醛，马上搬新家就用蓝舍硅藻泥。 北京时间7点整。